呀灰乌呀灰，绣红荷吹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切，回下路途不再回，雨水滴雨水滴，阴云日收难滴，怎样恨你又离去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